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 走来，携带岁月的厚重与烟尘。他们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的舞者，以胡笳和羌笛，以或曼妙或剽悍的身姿，共同成就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请听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作者高红雷，演播苏阳。匈奴史上足以与默读齐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阿提拉，是欧洲讲话最有分量的人。由他掌舵的匈奴帝国是匈奴史上最后也是最辉煌的一章。他发展了匈奴人立则进、不立则退、不休遁走的军事策略，指挥数十万大军四处掠夺，足迹几乎遍及欧洲大陆。早在公元441年，阿提拉就挥戈南下，一直打到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城下，迫使其答应每年进贡2100磅黄金，并把巴尔干半岛大部分领土割让给匈奴。公元447年，阿提拉在多瑙河沿岸的交易市场挑起事端，随后率大军进入东罗马，70多个城堡被攻破，东罗马纵深千里，受到蹂躏，前锋逼近达达尼尔海峡和希腊的温泉关。从此阿提拉被绝望的东罗马人称为上帝之鞭，他们认为人间之所以突然冒出这么多恐怖的家伙，是因为自己犯错太多，是上帝用鞭子来教训自己。好在上帝之鞭并未攻打君士坦丁堡，但他派人送来了撤兵的条件，东罗马让出多瑙河南岸相当于15天旅程的大片土地，立即遣返逃往东罗马的匈奴叛民，无偿交还在战争中被俘的匈奴人，而被俘的东罗马人每人要交12片黄金方能赎回。对此东罗马一一照办。这种不平衡在公元450年左右发生了微妙的改变。一方面，强硬的东罗马元老马西安代替了笨蛋皇帝狄奥多二世，东罗马国防得到巩固；另一方面，东罗马已经被搜刮将尽，基本失去了掠夺的价值。阿提拉决定将矛头转向繁华富庶的西罗马。就在阿提拉对意大利垂涎三尺之际，罗马宫廷发生了一桩丑闻。公元449年，西罗马皇帝瓦伦丁尼安三世的妹妹奥诺利亚和侍卫长斯通被人发现，皇帝将她送进修道院软禁起来。 千娇百媚、风流成性的奥诺利亚耐不住青灯孤影的寂寞，暗中写信向阿提拉求救，声称愿意以身相许。由于曾在罗马做过人质的缘故，阿提拉对奥诺利亚心仪已久，立刻他向西罗马皇帝提议迎娶奥诺利亚，并要求得到西罗马的一半领土作为公主的嫁妆。无理且过分的要求自然遭到了西罗马的严辞拒绝，于是阿提拉入侵西罗马帝国有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以下是一个对性与权力的贪欲、对金钱与土地的渴求的故事，主角就是富有传奇色彩的阿提拉。公元451年，阿提拉亲率50万各族联军沿莱茵河攻入西罗马的高卢，高卢名城一个接着一个的陷落。在渡过莱茵河的时候，阿提拉军团顺便拦截了10000多名从不列颠岛前往罗马朝圣的处女。这些圣女坚定地拒绝了阿提拉军团的侵犯要求，一怒之下，阿提拉将10000名圣女全部屠杀。残酷的暴行震惊了罗马教会，也震惊了西罗马帝国的所有蛮族。法兰克人、西哥特人、勃艮第人与西罗马人组成联合军团，与阿提拉在今法国东北部的香槟平原遭遇。这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冲击平原，平原上坐落着玲珑的小城沙龙，马恩河蜿蜒流过，两岸长满高高的白崖。如今沙龙城外5英里的马恩河边，一个名叫阿提拉营地的小山包突然隆起，周围依稀可见古战场的痕迹。1500多年前曾有一支军队在这里绝壕聚守。公元451年9月20日，就在这块弥漫着香槟酒香的土地上，爆发了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会战。一方是日薄西山的罗马帝国，另一方是如日中天的上帝之鞭。双方总共投入了超过100万的兵力。会战虽然只持续了一天，但尸横遍野，血流成河，16万人在战斗中丧生。匈奴军队败退到小山包据守，将大篷车首尾相连，弓箭手密布其间，形成了一道坚固的防线。阿提拉用木质马鞍堆起一座小山，将所有的金银珠宝和妃嫔置于其上，自己端坐在中间，打算一旦罗马军队攻破营垒，他就引火自焚。此时的阿提拉肯定后悔不迭，自己怎么会为了一个风流成性的女人落到如此境地？罗马帝国联军统帅是被称为最后的罗马人的埃求斯，他虽然无力阻止海潮般的蛮族入侵，但凭借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华同蛮族部落周旋，才使摇摇欲坠的罗马帝国不致颠覆。就是这位名将在沙龙之战中击败了不可一世的匈奴大军，并把阿提拉围困在马恩河边的营地里。不知为什么，面对垂死挣扎的阿提拉，埃求斯突然犹豫起来，迟迟没有发动最后一击。幸运的阿提拉得以撤回匈牙利平原。王者的成色是要靠失败后的崛起去验证的。次年，阿提拉从南路越过阿尔卑斯山，直接攻入西罗马帝国的心脏意大利。仓促应战的西罗马军队节节败退，米兰、帕维亚等意大利北部城市被彻底摧毁，古城罗马危在旦夕。这时出现了一个在基督教历史上有名的故事，罗马教皇利奥一世亲自前往阿提拉的军营，说服阿提拉放弃了掠夺计划。在一幅表现圣迹的油画上， 教皇的光环笼罩着一切圣徒，并延伸到云端。而阿提拉被上帝的仁慈所感召，心甘情愿地皈依了基督教。事实是，阿提拉傲慢地骑在马上，教皇也骑马站在对面。教皇请求用意大利北部所有城市修道院的财富换取阿提拉放弃攻陷罗马的计划。阿提拉答应议和，这是因为匈奴军中突发瘟疫，东罗马的援军也即将到达罗马。但他在撤军前扬言，如果西罗马皇帝不把奥诺利亚公主送来，他还会卷土重来。罗马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匈奴人满载而归，只剩下意大利北部的一片片废墟在秋天金黄的原野上哭泣。但就是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事件，使罗马天主教廷威信大增，中世纪罗马教廷在欧洲的统治地位从此确立。 不屈不挠的苏武，骁勇善战的李广、卫青、霍去病，沉冤的李陵、司马迁，还有倾国倾城的王昭君，多才命喘的蔡文姬，这一系列历史人物和典故都与一个民族有关，匈奴。他们是秦时明月汉时关当然的主角，他们是曾令欧洲人闻风丧胆的上帝之鞭。请听第一个胡人的故事，匈奴。 欧洲难道就没有比奥诺利亚更美的女人吗？很快，一位金发美女被送进了阿提拉的大帐。每一对相遇的人都存在着两种必然，一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另一个就是不是冤家不聚头。接下来的故事竟然相当于螳螂娶媳妇儿，婚礼和葬礼要连在一起办。公元453年春天，年仅19岁的勃艮第少女伊尔迪科嫁给了拥有无上权力的阿提拉。新婚的第一天，他们就一见钟情，并开始相互征服。正当壮年的阿提拉与洋溢着青春气息的伊尔迪科如同风紧潮急、烈日狂风，一拥而入爱情的酷夏。可能是乐极生悲吧，就在新婚之夜，阿提拉长眠在了美丽而野性的西方公主身边。尽管年过50的阿提拉酒后兴奋、一夜暴足并不奇怪，但后来的法国人，勃艮第王国后来被法兰克王国吞并，还是将功劳记在了自己人头上，演化出了伊尔迪科在新婚之夜谋杀阿提拉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很合西方人的胃口，因为这与圣经中腓力士人对付大力士参孙十分相似。在公元19世纪法国画家维莱克勒的油画《阿提拉之死》中，伊尔迪科表现得如同一个为国献身、大义凛然的女间谍。第二天，众人进入新房，才发现阿提拉血管爆裂，血流进咽喉，窒息而死，而他的新娘则蜷缩在床角，瑟瑟发抖。见此情景，匈奴贵族们纷纷剪下一缕头发，然后拔刀将自己脸上划得鲜血直流，因为根据匈奴习俗，英雄之死应该用武士的鲜血，而不是妇人的眼泪来悼念。阿提拉的棺材分为三层，最外层是铁壳，第二层是银椁， 最内层是金冠，以象征他的不朽功业。匈奴人拦住一条河流，把棺材埋在河床下，然后开闸放水，所有参与施工的奴隶被处死，以使后世的盗墓者得不到线索。直到如今，阿提拉的坟墓仍然是一个梦一样的谜。 寻找中国众多少数民族的历史脉络，感受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 英雄失去了对手是寂寞的，那位战胜过阿提拉的将军也没活多久。阿提拉死去仅仅一年，因为皇帝瓦伦丁尼安拒绝把女儿欧多里亚嫁给埃求斯的儿子，埃求斯怒气冲冲地去找皇帝理论。一贯软弱的皇帝居然拔出宝剑，一剑刺入了埃求斯的胸膛，宦官佞臣们也一拥而上，将埃求斯活活杀死。罗马最后一位名将就这样丧生于宵小之手。事件公布后，整个欧洲为之震惊，无论是埃求斯的朋友还是敌人都扼腕叹息，甚至有一个罗马人当众对皇帝说：陛下，你这是用自己的左手砍掉了自己的右手啊。一年后，瓦伦丁尼安被一个忠于埃求斯的匈奴族侍卫刺杀，而当时站在周围的群臣和卫兵都冷眼旁观，无人援之以手。失去了顶梁柱的西罗马帝国，在苟延残喘了20年后被西哥特人灭亡。那么，阿提拉的继承者又有什么样的命运呢？历史老人早就告诫过我们，别指望所有的花都能结果，所有的鸟儿都能歌唱，所有的帝王后代都能担当重任。继承者的无能很快断送了强大的匈奴帝国，潮水般兴起的帝国突然又潮水般的退却。帝国境内的东哥特人和吉列达伊人趁机反叛，他们在公元454年的班诺尼亚大战中击败了匈奴骑兵，阿提拉的长子兼继承人埃拉克战死。之后，阿提拉的儿子们分裂为两大集团，三个软骨头归附了西罗马，其中埃尔纳克被安置在多布罗加，恩勒德扎尔和乌金杜尔被安置在麦西亚，硬骨头的邓格西克则率部向南俄撤退。公元468年，邓格西克在多瑙河下游与东罗马军团遭遇，兵败被杀。这场胜利对东罗马来说无异于一次解脱，人们像庆祝阿提拉的死亡一样庆祝阿提拉儿子的死亡。邓格西克的头颅在君士坦丁堡的一场马戏表演中示众。之后只剩下一些匈奴雇佣兵的只言片语的记载。就这样，冲击着战国、秦汉，践踏着新朝、西晋，狂飙漫卷起欧洲民族大迁徙的狼烟，匈奴这个曾经无比强盛的草原帝国，在公元500年之后，终于走完了辉煌的历程，像一颗无比耀眼的巨星，陨落在恒久的历史天空。事实证明，当以狩猎为主，靠地上野草和天上飞鸟生活的原始部落，同以农牧业、工商业为主业的文明种族发生冲突时， 也许前者能以剽悍的身体和激动的战法盛极一时，但最终将无法摆脱被击溃和融合的命运，这就是历史的铁律。拉大旗做虎皮是蛮人部落和弱小民族惯用的伎俩，如突厥人铁木儿自称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匈奴人刘渊自称是刘备的后代一样，一支从草原来到欧洲腹地的蛮人部落竟然自称是阿提拉的后代。大约在公元900年前后，这支起源于伏尔加河流域的渔猎民族高举着匈奴人的旗帜，自称为匈牙利，经南俄草原迁徙到多瑙河中游及地萨河一带，在其七大部落中以马扎尔部落最为强大，马扎尔部落首领阿尔帕德因此被推选为大公，他对外骄傲地宣称自己就是阿提拉的曾孙，而且得到了阿提拉的战神之剑。阿尔帕德大公率众参加了东罗马帝国对保加利亚的战争，但空虚的老巢被拜希涅人趁机占领，无奈之下他只好率众向科尔巴阡盆地退却，最后辗转来到阿提拉的匈奴王朝旧地匈牙利平原。这里的日耳曼人已经由勇猛的战士变成了温柔的定居农民，面对跃马横刀、凶神恶煞的马扎尔人，他们发出了“上帝保佑我们免遭马扎尔人毒手”的祈祷。几经转折，阿尔帕德的后裔圣伊斯特万于公元1000年正式建立了匈牙利王国。匈是匈奴的意思，牙利则代表人，匈牙利译成汉语就是匈奴人。公元1867年，匈牙利被兼并进奥匈帝国后，官方依据语言学认定，匈牙利人的祖先是芬兰乌格尔人的一支，马扎尔人是其七大部落之一，与匈奴人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作为二等公民的匈牙利人并不感冒，因为他们一直以自己是阿提拉的后代而自豪。如今他们对内称马扎尔奥尔萨格人民共和国，对外则以匈牙利作为国际名称，在民间阿提拉仍然是匈牙利男孩常用的名字。据说匈牙利的一支自称为阿提拉后裔的部族向匈牙利政府申请恢复匈奴族，但被国会人权委员会驳回。假如有一天一伙意大利人自称是阿提拉后裔，你千万不要觉得大惊小怪，因为阿提拉的孙子蒙克担任过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的骑兵司令。如果说马扎尔人就是匈奴人，的确有些牵强，但要说马扎尔人没有一丝的匈奴血统，也未免过于武断。因此我们还需要大量的历史、考古乃至血统鉴定作为佐证。匈奴人作为一个纯正的民族，尽管在西方消失了，但它的影响远未消失。匈奴的西迁不仅为蒙古草原上的逃难者准备了后路，而且为远方的征服者提供了诱惑力极强的目标，导致了一次又一次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先是柔然，而后突厥，再后蒙古，那一阵阵由远而近的急促马蹄声敲碎了多少欧洲人的美梦。直到近代用热兵器武装起来的欧洲才从习惯使用冷兵器的东方入侵者的噩梦中醒来，倒不是那些草原部落没有野心，而是他们再也没有能力骑着战马从太平洋一路打到大西洋了。 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选题策划邵军、罗江平，